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正在史莱克七怪众人准备问问胖子吸收了第四魂环的感受如何时，一个声音从另一座帐篷中响起：“ 谁这么一大早的没事干？乱叫什么？” 原本还小有得意的胖子一听到这声音，立刻打了个寒战，毫不犹豫地躲闪到了弗兰德背后。 行啊，躲什么？难道你们二龙老师还真的会向你们出手不成？你们要理解他， 毕竟年纪不小了，内分泌有些失调，脾气大点也是正常的。 弗兰德，你想死是不是？ 弗兰德的声音已经压得很低，但柳二龙的听力却更好，他怒骂着从帐篷中冲了出来。他的眼睛有些红，显然是昨天晚上没睡好。 二龙，你就当我没说。 二龙，够了。 闻言，柳二龙冲向弗兰德的身体停了下来，他扭头看向大师，娇躯微微颤抖了一下。 你更不是好东西，就会欺负我。 说完这话，他猛地冲回帐篷内，空留下一串晶莹的水滴。大师痛苦地闭上眼睛，虽然他什么都没说，但手上的馒头却已经被捏得完全变了形。半个时辰后，收拾妥当的一行人再次上路，不过气氛明显变得微妙了许多。柳二龙一个人阴沉着脸走在队伍的最后方，大师弗兰德和赵无极走在最前面，反而让史莱克七怪走在中央。 胖子，弄了个第四魂环感觉怎么样？好吸收吗？ 很容易啊，才半个时辰就搞定了，一点也没给我带来什么麻烦。真是奇怪啊，难道说那头大地之王被二龙老师虐得已经放弃了生的希望，真的以为我帮他解脱了才任由我吸收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出现的。老师研究过，如果魂兽在被杀的时候怨念不深，那么吸收起来就会相对容易一些。相反，如果魂兽的怨念极深，那么吸收魂环也将变得困难重重。像我上次吸收人面魔蛛魂环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但是老师也说过，有两种情况魂兽死亡后被吸收魂环对魂师最有利。一种是魂兽充满了极端的怨念，在这种情况下掉落魂骨的几率也会大幅度增加。另一种情况就是在魂兽自愿被杀死，自愿让自己成为魂师的魂环时，几乎有 100% 的几率会掉落魂骨，并且魂环会完美吸收，不受年限的限制。也就是说，即使我们现在只有40级，要是有一头万年魂兽愿意让我们杀死并吸收它的魂环，我们也不会遭受反噬。 这么好？ 哎呀，好什么好？你们以为容易啊？魂兽凭什么愿意让你们杀？愿意把魂环给你？这只是理想状态才会出现，或者说根本没有可能出现的。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或许会出现吧。 那这么说，我吸收的这个魂环既不属于第一种也不属于第二种情况了？ 如果那头大地之王是由二龙前辈杀死的，或许会出现第一种情况吧。第一种情况出现的难度同样很大，想要让魂兽的怨念达到极限，就必须要自己动手，不能假手于别人，分散魂兽的怨念。可是按照正常情况来说，魂师所要猎杀的魂兽实力都会比自己强一点，很难做到像昨天二龙老师那样的纯虐形态，自然无法达成。二龙老师虽然可以纯虐昨天那头大地之王，但因为他的实力与二龙老师相差太大，就算二龙老师现在需要魂环附加，肯定也不会选择他。 难怪魂骨会那么少，这些情况都太过于极端了。哎，对了，胖子，你的第四魂技是什么？ 等有机会动手的时候，我让你们看看。 哎呀，感觉可是很不错呀，可惜攻击范围小了点，而且没办法锁定对手再释放。 落日森林的清晨，气温有些低，空气中的水分又十分充足，因此就形成了迷蒙的晨雾。淡淡的雾气冰冷而湿润，随着清风飘荡。此时正是太阳还未完全升起来的时候，也是雾气最浓的时候。 唐三从24桥明月夜中取出了一个小瓷瓶，从里面倒出了一些黑色的小药丸。他将这药丸递给了包括弗兰德大师等人在内每人一粒。 这是什么？ 这是我自己做的去瘴丸。树林与深山之中，在清晨时分往往会出现瘴气，有的瘴气奇毒无比，吃了这去瘴丸能够避免大部分瘴气的侵袭，也有提神醒脑的作用。 这都是独孤博那老怪物教你的吧？看来你果真从他那里学了不少东西。 唐三微微一笑，也不解释。有了和独孤博在一起那半年的掩饰，他使用药物也不会惹人怀疑。晨雾越来越浓，清晨的寒冷虽然对他们这些普遍40级以上的魂师没有太大影响，但能见度也越来越差。 大家小心一些，有些魂兽是专门喜欢在清晨行动的，现在视线太差，聚集得紧密一些，以防不测。 赵无极，你到后面去，我们换换。 虽然柳二龙看上去已经恢复了平静，但赵无极可不敢跟他多说什么，赶忙和他换了位置。柳二龙看了大师一眼，站在他的另一边，和弗兰德从两侧护住了大师。虽然这个过程很简单，但谁都看得出柳二龙是害怕实力最弱的大师在这晨雾中会遇到什么危险，要亲自保护的。大师自然也明白柳二龙的意思，心中暗叹一声，什么都没说，依旧默默地向前走着。正在众人前行不足300米的时候，突然一阵怪风从前方吹来，晨雾激荡中竟变了颜色，原本浓浓的白色雾气瞬间变成了粉红色，直接朝着众人笼罩而至。那粉红色的浓雾中有股淡淡的甜味，有种令人沉溺的感觉。 大家小心，雾里有毒。 弗兰德、柳二龙同时出掌前拍，凭借着浑厚的魂力想要将面前的毒雾拍散，但是很快众人就感觉到了不对，这突如其来的毒雾比他们想象中还要粘稠得多。虽然弗兰德和柳二龙的魂力能够将其震散，但这毒雾很快又会凝聚起来。只是几次眨眼的功夫，众人身边已尽是一片粉红色。最令史莱克学院一行人吃惊的是，在那粉红色的浓雾中，他们的能见度已经降到了最低点，哪怕就是身边的人也很难看清了。 这不是瘴气，小解毒小腊肠。 紧接着唐三双眼之中紫金色的光芒喷吐而出，他凭借着芥子境界的紫金魔瞳受到影响要小很多，周围的景物隐约还能看清。 小心了，是魂兽。 唐三右手一探，已经率先将小五的手拉入掌中，同时蓝银草武魂飞快释放，朝着四面八方蔓延而去，在众人所在的数十平方米范围内做好了预警措施。然后他探手进如意百宝囊，取出了一株淡粉色的大花。当唐三将这朵大花取出来之后，奇异的一幕立刻出现了。以唐三为中心，直径10米范围内，那粉红色的浓雾仿佛像是雪遇到滚水一般，顷刻间消融，形成了一圈淡紫色的气流，飞快向周围散去。史莱克学院众人这才看清楚了自己的伙伴们。 大家都在这个范围内，不要出去。 唐三左手小心地拿着那株大花，冷静地观察着面前的粉红色浓雾。众人清楚地看到，此时在他们身体周围就像是有一层无形的紫气罩。任那粉红色雾气何等浓郁，树林间的风如何吹拂，那粉色再也无法入侵他们身边10米范围。 我手中的是幽香绮罗仙品，有中和万毒之功效，在它的范围内任何毒素都将丧失作用。大家暂时不要离开这个范围，这片浓雾似乎是由魂兽制造出来的，而且是一群魂兽，我们被包围了。 小三，你能不能看清那些魂兽的样子？ 我试试。 催动玄天功，唐三工具双目，眼中紫金色的光芒骤然强盛起来，两道尺长的光晕从双目中喷吐而出，朝着一个方向定睛看去。此时在唐三的全力催动之下，目光破开重重迷雾，渐渐看清了围拢上来的魂兽。当他看清楚这些魂兽时，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些魂兽本身的实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数量实在太多了。 老师，是魂兽粉红女郎。 你没看错吗？粉红女郎虽然有毒， 但就算是万年级别的，也不可能产生如此大面积的毒物来袭击我们。 老师，我肯定，而且我也知道为什么会有如此浓郁的毒物，因为外面的粉红女郎不下一千只，虽然大都是百年级别，但如此众多的粉红女郎完全可以借助尘雾将毒气释放到如此程度。 什么？上千只？这怎么可能？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